好，那我们看这七页下面那个括号三了，第三点，第三点再看一看就好了，就有兴趣就一条一条去对，但是我没兴趣不看也无所谓，还行。然后是七页下面第四点，决议方法。这个法条特别定了一项出来规定说，审计委员会的决议啊，它是用全体成员二分之一以上，它不是用决议的方式哦，它采绝对多数决的。不过它绝对多数呢，也不真的多数，它就刚好一半以上算过。来，二十八页上面这边人数的计算方法，不管是直条之五也好，或直条之四也好哦，它的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呢、啊，所称的一个全体董事，还有直条之五所称全体董事，都是以实际担任者计算。这牵涉到公司法的一个争议问题，就是目前我们实务上呢，章程上要去定董事人数了。那章程上的董事人数呢，依照公司法那边呢，经济部的看法，经济部的规定是说，你可以不用定特定数量的董事人数，就是你不用写说本公司董事人数七人、九人、十一人，你可以不用这样写。很多公司的写法在经济部的许可之下，它都写成本公司董事人数呢九到十一人，本公司董事人数呢七到九人。而且一写七到九人的话，不用逐额选哦，你可以选七个、八个、九个都可以。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到底所谓的全体董事的出席是用章程上的席次为准，还是用实际在任的席次为准，会有争议啊。那例如说，本来章程上假设章程写的说本公司董事人数九人，那九人呢，如果缺额缺两个，两个辞职剩七个，那像全体董事的计算是以七人为准还是九人做准？这在公司法是个争议嘛？如果公司法有上过印象的话。那现在来到证交法这边呢，为了避免这个争议呢，他就定了一个法条，说都是以实际在任者为准，那这样就不用这个争议，合不合理是一回事，这法律就定成这样啊。好，再往下看，他说如果审计委员会无法召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说，审计委员会成员不是要三个嘛，对不对？至少三个嘛。那至少三个里面，就至少一个有会计跟财务专长。那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呢，如果缺额的话该怎么办？缺一个，最近一次股东会补选；缺两个，最近一次股东会补选。全体都解任，才六十天内补选嘛。那如果说审计委员会成员三个，现在缺了一个，缺的那一个就是具有会计专长或财务专长，剩下两个都法律的，那这样怎么审计啊？不可能，对不对？再来，如果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呢，缺两个，剩一个，这一个还有办法去运作吗？没有办法，因为他没办法组成会议啦。所以这种情形之下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补选的规定是很宽的嘛，全部都没有才需要在六十天内补选了，其他的情况呢，只要在开会的时候补选，下一次股东会补选就好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二十八页上面这边的提到说呢，依照证交法十条之四第五项的授权订定的这个公开发行公司审计委员会行使职权办法，这个办法第八条第五项里面是有想到这个问题，不过你看它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处理，他说啦。如果正当理由致审计委员会无法召开的时候，例如说缺额嘛，但是依法又不需要补选的时候，我们还不到补选的时刻的时候，应该以全体董事哈三分之以上的同意行之。也就是说啊，如果审计委员会没办法运作啊，他就当作没这个机关，就直接用什么全体董事三分之二，就跟刚刚的强度关山的规定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啊，除非是哪一款？第十款，第十款是什么？年度财务报告还有半年度财务报告的事项，还是由独立董事的成员出具是否同意的意见。也就是说，他只要出具意见就好了，不需要经过他同意通过。所以你看，在这个公开发行公司的审计委员会行使职权办法的规范之下，我们的审计委员会其实也很弱。证交法本身它看起来就很弱了，因为它不过，像董事会还是可以过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职权行使办法里面的规定是，反正证交法没有叫我要马上补啊，所以就算审计委员会不能运作，没关系嘛，全体董事三分之以上照过。就算是第十款的财务报告，审计委员会无法运作也没有关系嘛，他出意见书就好了，但是董事会照过，就这样。所以我们到底是玩真的吗？我不觉得我们是玩真的，我们是玩假的。就是说，哎，我没有审计委员会哦，但是最后还是谁决定？董事会决定啊。如果监察人还在，那就算了。现在监察人被废掉了，有审计委员会，这就没有监察人了呢。那没有监察人，就审计委员会遇到这一种残废的情形，那到最后就给董事会决定就好了。那这样我们的监督制度到底落实到哪里去？我就觉得被修理回去了，所以才会有另外一派的声音，像林国权老师就说嘛：“搞那么多制度干什么？把人搞好比较重要。”就大股东的心态解决好，其实什么都好办。如果大股东本身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人。那个监察得到大股东的支持，他一样运作得很好，而且他很强。可是现在呢，通常都是公司的道德危险不在于这些董监事们身上，就在那个背后大股东身上。这个大股东要这样搞那样搞，他选出来的人当然会配合他这样搞来搞去了，然后吃亏倒霉就是我们这些小股东们嘛。 好，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强化总监制式的结构设计啊。这一部分呢，二六至三，一个相当重要的法条，和这个法条前整条都把它背熟。这也是1995年1月的时候呢，新通过的条文啊，非常重要的一条。那二六至三呢，很长的一个条文，它其中有很多特别的规定哦，所以呢，这个条文请把它整条都读熟来啊。来二六至三呢，第一个二六至三第一项，先把董事人数提高。以本法发行股票公司董事会设置董事不得少于5人。提高董事人数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让累积投票制能够发挥它的功能。这一次公司法修法，今年就是上个礼拜修的，本来可以用章程排除累积投票制的设计嘛，对不对？现在呢不能排除了，我们把那个章程并没有另外又删掉，所以以后一定要采用累积投票制，全员跟计法呢白交了。好，所以呢这边提到说呢，你一定要选5个人的情况之下，在累积投票制运作之下，它就真的比较比选3个来的容易发挥效果。而且选5个啊，这样就多2个机会让有良心的人进来嘛，所以他要求了3个。在强化监督的效果来，请看二六至三第二项说，政府跟法为公开发行公司的股东的时候，除了经过主管机关核准者外，不得尤其政府、尤其代表人同时当选董事或同时当选监察人，不适用公司法27条第二项规定的限制。也就是你可以派数代表人分别当选嘛，不过呢，董监仅选编。你可以派数代表人分别当选2席董事，分别当选2席监察人，可是不可以同时当选董事和监察人。这个可以理解吗？啊，不过这个条文公司法也修了，也是上礼拜修了。现在公司法那边也是一样，你27条第二项啊，代表只派数席，但参选的情形啊，要么全部是董事，要么全部是监察人，不可以同时当选董监，这样就可以避免董监系出通联的问题了。好，所以这个也白修了啊。再往下看第三点哦。强化独立性，就是淡化家族色彩的设计啊。这个是要求说，董事会里面啊，不要有太多的一家人，因为董事会里面如果太多一家人的话呢，那这个董事会跟家庭会议没有什么两样，那这样就很容易让某一个家族啊去垄断这家公司的利益啊。所以请看下面的董事间的关系，他说了，公司除了经过主管机关核准者外呢，董事间应该有超过半数的席次，不可以具备下列关系之一哦，配偶跟二亲等内亲属。也就是说，要有超过半数不具备这些关系，不可以有超过半数具备这些关系，这样听得懂吗？也就是说，不要让一个家族的人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啊。例如说，今天假设5个董事，少说5个，对不对？如果说这边情况是夫妻子的话，现在公司董事会就不用开了，他们在家里吃晚餐决定事情就可以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他们3个就决定事情的嘛，2个配偶啊，2个那个二亲等亲属关系嘛。那这个情况我们就说，那就有一个人要下来，夫妻子他们3个有一个人要下来，谁下来呢？来，我们下来看，请翻到第29页这边来看第5项。26至3第5项规定说啊，如果呢？当选的这些董监事们不符合26至3的规定的时候啊，来看第1款。第1款规定说，董事间不符合规定者，不符合规定董事中所得选票代表选举权较低者，当选失去效力。所以当初谁当就选出来是 A、B、C 他们3个，谁的得票数最低，那一个人就下台，那一席就补选。这样可以理解吗？得票数较低的 A、B、C 他们3个得票数较低就下台，啊，这是董事之间。再来，那监察人之间还有监察人跟董事之间呢？你看26至3第4项。监察之间跟监察和董事之间必须要1席以上，不具备前项各款关系之一，就是不具备配偶跟二亲等内亲属关系，1席以上就好。为什么1席以上？因为公司法怎么说？监察独立行使监察权嘛，怎么样？那所以只要1席监察不具备这个关系，他就有可能发挥他的效能。可是如果监察里面连1席都没有，通通都是二亲等内亲属关系或是配偶关系的话呢？你来继续看26至3第5项，他就说了。监察人之间的第2款哦，监察人之间不合规定的话，监察人下台，哪一个监察人得票数较低的下台。那如果监察人跟董事之间不合规定的话呢，是监察人下台，谁下台？监察人里面得票数较低的那一个下台。他的设计是这样。好，如果已经充任董事或监察人才发生这个规定的话，准用前当然解任的规定，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关系，可是呢？担任监察人之后，担任董事之后，才发生配偶跟二亲等内亲属关系，会这样吗？会吗？任期中结婚吗？本来 A、B 2个人是男女朋友，对不对？经常或是2个本来可能不认识吗？开董事会开一开就结婚了，那就是这样，就一个人下来， 就是事业为了爱情哦，势必有所牺牲。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十页上面这个问题。那么甲上市公司原本 A、B、C、D 五个董事嘛 ，A、B 是父子的 ，C 在董事任期中跟 B 结婚，婚姻对董事会有任何影响？乍看大家觉得婚姻对董事会有什么影响？对不对？现在有影响了，因为二六之三有规定，因为现在有几席，三席嘛，两个配偶，一席二席表面亲属关系啊，对，怎么办？他们 A、B、C 他们三个人，谁当初得票数比较低，谁下来？这样 OK 吗？还有什么情况会发生的情形？收养啊，有没有？当董事当到被收养，变成二亲等内亲属关系，那这样也是要下台的。好，来回到二十九位这边来继续看，补选董事的特别规定，来请看二六之三第七项第五点这里。董事因故解任之人数不足五人，因为最少是五个嘛，啊，他说呢，在最近次股东会补选就好了。但是如果董事缺额达章程所定形式三分之一的话，就会需要公司法从四十八之日起六十天内召开股东临时会补选之啊。201条啊，公司法。来往下看董事会的议事规范。我们刚刚提到董事会议事规范嘛，它的授权基础在二六至三第八项。他说公司应该定董事会议事办法及主要的议事内容、作业程序、议事录啊，应该载明的事项、公告应该遵循事项的办法和主管机关定之。这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董公开发行公司董事会议事办法的法源基础在这里。好，那下面是一个处罚规范。好，简单来说呢，这个二六至三哦，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啦，所以这个有关淡化家族色彩的设计啊，题目只要问你说，哎，证交法那什么淡化家族色彩的设计啊，就是在讲董监事、董事监、监察人监，不要有什么配偶跟二亲等内亲属关系这个设计啊。好，那第二十九页下面这边呢，哦，那个名词解释哦，什么是独立董事，自己看一看就会了哈。三十页上面这个结婚对董事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好，往后翻，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十三页库藏股。这个呢，考试的机会不是那么的大，因为呢，它的时代性过去，就它这套制度当初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还引发蛮多争议的啦。不过呢，后来因为台湾股市状况不好，所以第五年在众多压力之下，它就过了这个法条。那为什么当初这个条文会有很多争议？原因是因为啊，公司买回自己的股票哦，本来就是一件公司法所禁止的事情。公司法一六七条不是禁止股份回笼吗？对不对？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很多，例如说对点钱就是资本充实原则的考量嘛。公司拿这些钱买回自己的股票，等于是出资的退还，将会造成资本不充实，无法继续维持那个资本充实的状态。所以公司法那边它是禁止的。不过其实固产股不是说都没有好处的，最大好处两个。第一个是，今天假设我要筹资啊，我要筹资的后可能会发，例如说负认股权公司债，或者我可能发可转换公司债。用这种模式吸引人家来认股，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我的负认股权公司债的持有者，你是可转债的持有者，你行使认股权或转换权的时候，我不是要给你股份嘛？那我给你股份的话，假设不能够从市场上买回股票来给你，我要发行新股给你。我发行新股给你呢，基本上就会稀释股东权益啊，因为股数变多了嘛，那原股东的股东权益就会被稀释了，所以相对股东来讲是个冲击啊。那另外一点是说，我们公司有个既定政策，就是劳资融合。劳资融合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公者有其股啦，就是员工手上有公司的股票。那员工手上有公司的股票的话，那股票哪里来？如果不能从市场上买回老股来给你，我一定要发行新股给你的话，就发生一样的问题，因为增发新股就会稀释股东权益嘛。所以呢，原本这两个想法是好事，就是让公司可以一方面发行新的金融商品来筹措资金，避免稀释股东权益。让公司可以发行股份给员工承购，避免稀释股东权益，都有这样的好处在。我可以不用发新的，我从市场上买回来。那我从市场上买回股份给这些员工和那个金融商品的持有者，这样会创造市场的资本需求啊，那个股数的购买需求，那这样股价会拉高，股价会拉高的话，台湾的股东是比较喜欢的啦。所以呢，这样的想法是很好。可是啊，其实有个很大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公司派哦，他去实施库藏股的目的啊，主要不是为了这些刚刚讲的两个员工认股权凭证啊，不是为了员工，不是为了新型金融商品的需要，他只是想利用公司的资金炒作股价，拿公司的钱去炒股票。如果他的目的是这样，那像我们公司法讲一堆哦，就没有意义了。证交法讲说不要操纵股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公司就拿自己的钱去炒作股票了。可是呢，偏偏哦，这个条文当初过关之前哦。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李登辉总统的两国论的事情。他两国论讲出来嘛，一中一边一国有没有？一讲出来之后，咻咻飞弹就飞来了、啊。我那时候你知道你们多大了、哦？ 那是我大二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要打仗了，我的感觉啊。然后想说我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要去当兵，然后那时候还很神经病跟我女朋友讲说，如果我去当兵的话，那我们或许不会再见面或者之类的。反正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很，我妈很紧张，我妈就说赶快回来补，你不要留在台北，因为真的觉得要打起来了。如果你们还小，可能比较没有感觉，那时候感触还蛮深刻的。然后那时候另外一点就是股灾，股市跌到一个不行，乱七八糟跌很惨，所以那时候一堆的投资人就觉得说，一定会中，都是你害的。好啦，但是我相信他有他的政治想法，我这个其实我也算支持这样的动作，因为反正总是冲突，然后协商，冲突协商再冲突再协商，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迈出去，对不对？那但是股市很惨啊，股市很惨呢，我们的执政党呢总是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所以后来呢，国民党呢那时候就运用他们很强势的一个运作效果，在立法院过了这个2842这个法条。那过这个法条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过其中的一款，那一款就是第一项第三款，叫做为了维护股东的权益，还有什么公司的信用而买回股票。你不觉得那一款写得很笼统吗？什么叫为了维护股东权益跟公司信用？简单来说就是，当公司的股价狂跌的时候啊，那股东的权益就受影响，公司的信用就受影响。所以呢，公司啊，你可以花你的钱哦，去把公司的股票买回来。所以第三款嘛，成为护盘式护盘股。那为什么是把股票买回来？因为是要创造需求啦。股市股票都没有买，价格就会跌嘛，对不对？我让它涨怎么办？我来买啊，我一直买一直买，价格就会涨啦、啊。所以呢，它就会因为这个条文就去过，因为这个当时的状态，我们才过这一条。所以如果没有两国论这一条，应该是不会过的。好，再往下看哦。那当然，公司法那边的想法，我这边就不多说了。那护盘股的好处呢，就是第三点提到说，配合员工入股制度推行，还有新兴金融商品的发展的同时，能够兼顾避免股本膨胀和稀释股东权益。那我先看括号二，证交法特别规定，要实施护盘股制度的话，在证交法的规范之下，2842这个条文呢，它是说经过董事会特别决议的。那买回的目的呢，就是我们刚刚介绍那三款啊。你看第一款是转让股份给员工，这叫员工式护盘股啊，员工护盘股。为了要转让股份给员工而买回来的护盘股，这个转让股份给员工跟公司法的167(2) 有没有？其实一样的呢。公司法167(1)公司法167(1)里面不是有员工护盘股吗？对不对？可是哦，等一下你会发现说它的股数啊是不太一样，就是那个百分比是不太一样的。再往下看。配合附任股权公司债、附任股权特别股可转换公司债、可转换特别股或任股权凭证的发行，作为股权转让之用，你可以去市场上买回老股来给这些金融商品的持有者，可以避免增发股票稀释股东权益。第三个就是争议性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当初他过的原因，护盘式的护盘股，护盘式的护盘股，他说为了维护公司信用还有股东权益所必要而买回，重点是后面那句话，并办理消除股份，消除股份什么动作？减资啊。所以他的做法是怎么样？怎么炒股的？减少供给，我把市场上流通的股票买回来，买完之后就减资把它消掉。那现在公司的股数是变少了，公司的资产不变嘛？股数变少的情况之下呢，股价就可能怎么样往上涨？所以他用减少供给的方式去刺激股价，在。公司在买回自己的股票的时候，其实会创造出一些股票价格出来。例如说，现在市价1股29块没人买，我用1股29块买，1股29.5买，1股30块买，那价格不就会被我买高吗？那这样的话，股价就会被我创造出来嘛，因为是我在买的，价格我决定的。那你看他的立法理由，他写得很含蓄，他不能把李登辉讲的话讲出来啊。所以就说啊，由于证券交易市场受非经济因素之影响，时而有之啊，写得很保守，对不对？其实很明白，在台湾就是政治因素了。那为了避免公司的财务义务以外的因素，致对公司的信用和股东权有重大影响的时候，也有必要由公司买回他自己的股份。不过这样的做法其实引起很多争议啊，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说，如果公司可以自己去主导自己的股价的话，那我们的市场就一点都不自由了，他就可以人为力量干预的市场嘛。所以有人就说了，你当初这个法条凭什么可以这样定呢？好像就有人从美国搬出来一个理论，叫导正市场价值理论。这个理论的说法是说，市场是会犯错的。哦，这个呢就跟巴菲特讲，大家知道巴菲特是谁吧？就买可口可乐买到很有名的那一个啊。那人家就买可口可乐去喝嘛，他不是他买可口可乐的股票嘛，跟我们不一样。好啦，那巴菲特先生认为说市场是不会错的，他说市场先生是值得尊敬，他自己讲就是市场。那我们现在讲市场会不会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 价格形成是市场形成的，那市场形成的价格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当然会有很多人为的炒作，例如说讲到市场讲到人呢，例如说像前一阵子我们的刘子谦先生，知道他的名字吗？不知道，念你总知道嘛，对不对？那首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不觉得他很好听哦，可是我那段时间脑中永远都是那一首歌，就一个很独特的唱腔哦。不过我觉得 MV 是比较好看的、好，那一首歌呢？那一首歌，我觉得也是被炒出来的啊，对不对？炒作嘛，人为炒作，不能炒作播放嘛。然后大家表面上是在骂他嘛，实际上呢是帮他打歌嘛，对不对？就红了嘛，红了之后现在呢不见了，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市场呢能够人为炒作一段时间，但市场呢总会让不该出现不要继续出现，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呢，有人说法认为说，市场是会犯错的，可是我认为市场是不会犯错的。我认为市场呢，它或许一时会有波动，可是它终究会回到它原有的状态。所以呢，美国这个说法认为说，这市场会犯错啊，因为市场会持续低估股价。那如果市场持续低估股价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人为力量去唤醒市场的良知，去导正市场上的价值，就是市场是错的，我们要把它扭转回来。但是其实有时候错的或许不是市场，错的是公司本身嘛。你高估自己的股价啊，所以你认为你的股价一股30块，市价只有20块，那你就说市场是犯错的，这就是他的说法是这样嘛。那不过关于这样的说法，有人就说啊，你要进入这个市场的同时，就要相信这个市场机制啊。如果这个市场机制认为你只有20块哦，你自己心中认为你是30块，那会不会是你自己高估你自己的？而且呢，如果你认为市场是错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没有发现到你们公司的好处，你们公司一股应该有30块的价值，那你应该释放出一些你们公司有30块价值出来，这个讯息出来，让大家认同你们有30块的价值，而不是你直接花30块一股去把股票买回来啊。因为这样谁看得到你的好处？例如说，明明这个唱片这么好听，对不对？那销售量应该有几万张啊，怎么都没有人买呢？好，我自己去买30万张回来，那这样有意义吗？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唱片销售量被市场低估，你应该去释放一些讯息，说你的唱片好在哪里，让大家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说你们都低估我的唱片，所以你们都不买，是我买。那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这个说法是这样。而且重点是啊，如果你用这么抽象笼统的条款说啊，为了维护公司信用跟股东权益，它解释很好解释呢，随便掰就掰过去，那这样的话它就变成是一个炒作股价最合理的一个法条了，最有利的一个依据了。我骂半天，我觉得学了这样骂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当初能放这个法条过去的原因，就是要让公司去买股票。以前还没有这个条文的时候，你知道公司怎么护盘的吗？就是我护你，你护我。这个法条是自己护自己盘嘛？台积电买台积电的股票，对不对？可以前面这个法条都是，例如说我是台积电的老板，你是联电的老板，我就跟你讲说，来，我买你的股票，你买我的股票，因为台积电跟联电还没有控制同属关系哦，所以我买你的可以，你买我的也可以嘛。我就说，那这样我们各拿1000万出来，我护你的盘，你护我的盘，那 OK 吗？好、结果呢，这种做法行之很多年，可是哦，很容易引发争议，就是你会觉得我护盘护得不够力，我会觉得你护盘护得不够认真。我说我今天把你买到涨停板，你怎么没有买我那么多呢？就会这样啊。所以长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公司哦开始不再相信对手了，他就会想说，那我干脆简单，我去成立一些子公司啊，让子公司的护母公司的盘就好了嘛。所以为了护盘啊，去成立一些公司出来，所以我们才定了167条第三项、第四项说不准这么做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后来你就回到这个法条来说，没关系，过一个法条跟你自己护盘，你就自己护自己的就好，不要去期待别人。那这样的话，我们证交法说不要操作股市，不要干扰股价。这个价值不就被扭曲吗？所以学者就一直骂说，怎么可以为了这个动作这个目的去定这个法条呢？但是还是定了，形势比人强就过了。过了之后呢，主管机关就定出下面这个东西，叫做上市上柜公司买回本公司股份办法。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这个上市上柜公司买回本公司股份办法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条文，还有2842本身的条文哦。那现在看2842本身，在它第二项里面要注意一下，就是买回来股数啊，不可以超过10%。公司法那个167之2是167之1是几%？5%了，对不对？刚才公司法167之1哦，就是5%。然后这边呢是比公司法多一点，它是10%。那金额限制跟公司法规定是一样的，写法不太相同，但是一样。为什么？它证交法这边写说，不可以超过保留盈余加上发行股份的溢价，还有已实现的资本公积的金额。你把那个发行股份的溢价画起来，发行股份的溢价，我也想一下公司法教过了，发行股份的溢价是什么东西？就是已实现资本公积的金额的一种。 啊，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发行股份的溢价花钱拉一个箭头去以实现资本公积金，它就是它的一种。它只是这边把它特别写出来，但是发行股份的溢价也就是以实现资本公积金的其中一种。好，来资讯公开，只是沪上股的时候呢，必须公告给社会大众，不要说现在股价没有跌，或者甚至股价在涨，是因为我们公司自己在买。好，再来，请看到第235页上面这里。35页上面的括号二，这个看一下，有个印象。35页上面括号二提到说，公司啊，非依照第二条规定办理公告跟申报之后呢，不得在有证券集中交易市场或证券交易所买回股份。买回股份的数量，注意哦，每累积达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或是金额达新台币3亿以上者，应该在2日内将买回的日期、数量、价格、种类公告并向本会申报。所以呢，一定要先公开讯息说我要买，我才可以去市场里面买。没有公开，我不可以把手伸进去买。而且我进去买了之后，如果数量累积到2%，金额累积达3亿的时候，我还要再公告一次说我买这么多了。再来往下看，第5点啊，买回处所。买回处所呢，限于集中交易市场或证券行业处所，一定只能够在这两个地方买。来往下看第6个，买回期限。买回期限，请注意，他就说公司买回股份应该在申报日期2个月内执行完毕。那如果逾期未执行完毕，还需要再买回的话，应该重新提董事会决议。好，这边说一下啊。公司如果做成决议，而且公告说本公司实施沪上股预计买回的股数是300万股，但后来没有买完，可以吗 ？OK， 那都没有买，可以吗？有的。就像刚刚讲说，公司内部人说我要卖股票，公告3天之后开始要卖，对不对？那结果呢？后来没有卖，也 OK。要卖重新公告，这边也是要买重新公告。为什么呢？故事都是这样的。例如说，我们公司的股价现在1股30块，我嫌它太低，对不对？我就说我要实施沪上股，然后呢，消息一放出去之后才能买嘛，要先公告才能买，对不对？消息一公告，股价涨到32块，我说那我不用买了，因为涨到32块，我就没买。所以2个月过去之后，价格都没有下来，就不想买了。然后监管会就会说，为什么公告说要买，后来都没有买呢？啊，因为我要买之前是30啊，一公告变32啊，就不需要我买了嘛，而且我嫌贵了，不想买了，这样也没关系。所以那时候啊，这个法律刚公布的时候呢，它有时候被称为狼来的条款，用喊的喊盘，不用执行哦，只是说我要是本公司你实施沪上股，后来讲完股价就涨，那都不用去执行，就用空气实施沪上股。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政大的那个，我买逛了哪个研究所了，那时候跟他们一起上课的时候，商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做一份研究报告，就是根据这个法令刚通过前几年哦，有实施沪上股的公司，他们的是沪上股的讯息公告跟往后股价差异变化的关系，他们列了很多家公司，经过统计哦，10家宣布要实施沪上股的公司里面，有9家的股价会在宣告后2天内达到高点，也就是说，当我们挡去，它就会涨上去了。但是接下来呢，市场会开始观望，说公司有真的要买吗？如果公司没有真的要买，股价就会慢慢走下来，然后公司才会出手。然后如果说公司有的就是纯粹用喊的，那喊完之后啊，你都没有要买，要不然就一时买个一点点，那股价走下来就算了，没办法，他只能等2个月后再喊一次，因为一次2个月嘛。不过现在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我们的股民呢被教育得很快，大家都知道说很多公司都喊空气盘哦，就所谓的空气盘，用空气喊的啊，就说我要实施沪上股，事实上都没有买。所以现在只要有公司说要实施沪上股，股民的反应就是看着办，看你是玩真的吗？狼会来吗？不会来，那我也不要买啊，有点这样。那反而还有一些股民是公司要实施沪上股的时候就倒给公司来去买啊，反正呢他喊完了就价格会跌嘛，就趁他一喊价格上来的时候就倒给他，然后他买回去，会有这种情况。好，再来往下看第7点，这个我们之前看过282第6项，这个跟那个公开收购那一边的条文是一样。我们在讲公开收购，是不是有说过吗？上礼拜，就是公司用公开收购的方式实施沪上股的时候呢，公司内部人、啊、还有关系企业是不能卖出股票的，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哈、哦。公司如果在市场上实施沪上股的时候，这家公司啊，它的关系企业啊，董事、集团经理人本人配偶或相关子女利用他们一手持有之股份，在公司买回期间里面不可以卖出去。一般我们讲公司内部人，上礼拜有说嘛，都包括到持股超过10%的股东，没有这个关系企业。而这个条文特别在，他有这个关系企业，可是他没有持股超过10%的股东。那为什么要这样定？立法理由没有去解释，所以或许就是当初立法者不知道怎么想的嘛，我完全没有去解释就定成这样子的。 好，再来第36页上这个图片集哦，这比较细的，这个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他不看应该也无所谓。来，往下看第八页，啊，不是第八页，第八点，36页这边买回之后的处理。扩张股买回来之后，要看你买回的原因是什么。28之2第一项就是3款原因嘛。如果你是用第一款原因买回来，第一款是转让给员工，对不对？好，我给你放3年，3年内转让给员工，3年内没有转让给员工，消除股份，做变更登记，就是减资。第二款原因买回来的也是给你放3年，你没有转让给人，没有转让出去，也是消除股份。不过如果是用第三款原因买回来的，就是护盘式扩张股买回来的，你一定要消除股份，多久？6个月内要把它消掉。所以你要记得第三款的那个原因，就是护盘式扩张股的原因，就是利用减少资本的方式，减少供给，减少供给来刺激股价上涨。他的做法是这样。好，那一样，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期间呢，不可以享受股东权利嘛？这个应该公司法里面都有提到。那这种减资呢，公司法的时候没有说过，它叫什么？法定减资，就依法消除股份，对不对？依法消除股份的话，就不用依照公司法168条的规定去开股东会嘛。所以，你可以在那个36页中间这一个法定实务建议这边旁边写一个，这是公司法168的特别规定。因为如果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呢，消除股份要经过股东会决议，怎么样？然后消除股份呢，要按照股东持有股份比例减少之，还记得吗？公司法是这样说。可是现在这个法条是法律叫我消除股份，而且我也只是消除哪些股份？我买回来的库藏股，对不对？所以我自然不可能依照股东持股比例消减，我也不需要经过股东会的决议，因为是法律叫我改的。有印象吗？公司法记得有讲过吗？好，来那个第9页下面这个，第39页下面这个第9点。避免可能发生不正交易这个情况呢，稍微说一下，这个应该不会考了哈，说一下给他说呢，为了避免公司利用扩产股制度操纵股价，这个上市上市公司买回公司股份办法第7条也就是规定说，公司买回股份呢，除了依照本法13之1第2项规定买回者，就是用公开收购方式买回者外，每一天可以买回来的数量不可以超过计划买回数量的1/3，也就是至少你要分3天买。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天都买回的话，那天应该就会锁涨停板，但对股价的波动来说太大了。请注意哦，不可以在交易时间开始前报价，就是你不可以在开盘前报价，它不让你主导股价，它让你看着股价再去下单，它不让你主导股价。再往下走，后面这个应该委任2家以上的证券经纪商办理，2家以下，为什么是2家以下啊？再来说一下，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委托很多这家证券经纪商帮你下单呢，期货交易市场会呈现一种什么现象？很多人在买的现象，变成好像你家公司股票很红一样，对不对？那事实上都是你一个人自导自演嘛。所以他就说啊，你最多委托2家，不可以超过2家。那我们就知道这2家下的单，有一部分就是你们公司自己下的单，这样比较不会形成一个需求很多的假象。好，那剩下就没什么。啊，请看第37页这边的综合练习。这个都还不难写，但是其实背法条的不多，基本上都是制度面的评视。第一个说，何以各国趋势都立法容许公司收买自己的股份呢？实际功能是什么？因为公司买回自己的股份有好处有坏处啦。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在公司发行金融商品的同时，在公司实施员工入股的同时，可以避免增发股票稀释股东权益，对不对？那28之2主要规范内容是什么？就把法条背出来，先做之下什么漏洞？漏洞就是第1项第3款那个护盘式扩张股，很容易成为公司炒作股价的工具啊。再往下看第2题说，市诉哈，准许公司买回自身股份的利弊啊，就优点跟缺点嘛，这前面都有。那公司法呢，跟国际趋势如何？就是原则上限制例外开放，所以我们说是有限度的容许啊。那证交法可不可以利用公司？在证交法规范之下，公司可以用公开收购的方式买回本身的股份吗？可以嘛，对不对？我们说公司实施扩张股的方式有二，一个是透过市场买回去，第二个是利用公开收购方式买回去，两个都可以。可不可以透过关系企业买？我们说视情况而定。来回想一下，可以吗？这不是证交法的问题，这是公司法的问题。来看一下公司法，我们学好。关系企业复习一下啊。关系企业有几种？2大类，对不对？控制从属啊，控制从属关系、相互投资关系，控制从属关系又分几类？2类， 形式控制跟实质控制还记得吗？就是资本参与型跟实质控制型嘛。有没有印象？好，公司法里面只有一个条文说关系企业不可以买股票，是哪一条？167条第三项第四项，对不对？167条三四项讲的关系企业的形态是哪一种？控制从属关系下面的形式控制型，有没有？所以这边是禁止控制从属关系之形式控制形态之从属公司买入控制公司股份之行为吗？换句话说，它只有限制这一种，因此呢，其他都可以啊。例如，什么叫其他都可以？例如说，母公司买子公司可不可以？OK 吧，对不对？子公司买母公司，如果是实质参与型的，这个可以嘛，对不对？例如说，相互投资公司互买嘞。对，可以啊。反正现行法只禁止一种嘛，就是形式控制型的从属公司去买入他的控制公司的股份，其他都没有限制啊。这个对不对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的法条目前就只是这样。所以题目问你哦，啊，看仔细，他说可不可以透过关系企业为之？我们只有167条三四项说不行，那个情况不行。但是情况有太多种可能性，只有一种说不行。公司法的问题了，好。好，来第37页，你们现在应该是学什么东西都很快就会离开脑袋了，对，学过离开，我以前会这样，很惶恐啊，因为不管读什么都很快就离开我了。今天读很熟，明天睡醒来就不见，然后明天再把它读起来，就我好像很熟，然后后天呢，它又离我去，很难。很像狗在追自己的尾巴一样，看到一直都在眼前，但是永远追不到。瞻之在前，呼焉在后，是这样。不过这难免，等到你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啊，想忘都忘不掉。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算我喝醉酒啊，你问我啊，公司法的法条，我还是背得出来。以前我同事玩过我啊，明明就是已经帮了，然后还会觉得看他脑袋到底有怎样。一样测试照样能背，可是隔天完全忘记这场比赛啊。昨天我在比这个吗？有，你还背的条都没有错嘞，我完全不记得有这场比赛。你看那个最后大丈夫一样，我看那个电影嘛，妨碍什么事通通不知道，有些人只记得说曾经有别人会变成有啊，昨天背保留就背很足，那已经变成是细胞一份子了，一部分嘛，你想忘记也忘不了。这样什么缺点？很大的缺点，修法就很困扰，因为啊，旧的你已经烙印在脑袋里面，新法都装不上去，因为印太深。然后有一些老律师很厉害啊，你跟他讲刑法，他就说：“哦，刑法那个条件讲，我在民国50几年的时候还是怎么样？现在怎么可能见民国50几年刑法？因为他准备考试是那一年，他当然熟得要死的。可是后来新的刑法都不记得，他只记得民国50几年的时候刑法是怎么样。有时候会这样，所以记不起来那个没关系，因为总是记不起来的。那你什么时候会记起来？”就像你什么时候忘记你的前任男女友一样，你记起来在不知不觉中，你的前这个前任忘记也在不知不觉中。本来以为我每天都会想他，突然回首发现原来我已经2个月没想起这个人了，在那一刻你就忘记了。本来以为我背不起来啊，可能突然有一天没有看法条，也是那个法条跑进脑袋里面的时候，想到说原来我已经背起来，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意会，我没有办法言传，你们只能自己去意会说，我熟了吗？ 不停在嘴巴里面念来念去，手上写来写去，那一刻你还没有手，因为你还是战战兢兢捧在手上，什么时候是手了，就是你都没有想到它，也没有刻意要背它，可是突然有一天你需要它的时候，你脑袋要它，啪它就出来，那一刻它就是你的。但这个需要时间，没有技巧，就是需要时间，不停的用你就会记起来。所以惶恐是必然的，因为你会有这样惶恐，大家都这样惶恐，我们也这样惶恐出来的啦。可是真的，你只要不要泄气哦，不要认为说不行，我就是记不起来。你不要这样想啊，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你只要撑下去啊，以后你想忘记都忘不了。对，是件很困难的事。然后我们看第三十七页下面这里。然后我一直觉得人能够装的脑袋，能够装的法条数量是固定的。像我要学新的法条，我很难过。就这些很熟悉，对不对？有些新法令出来，我们想学嘛。那想学是发现说，奇怪，那个法律名称很难记起来。那有人就是说，你的容量满了，就只有这么多。所以如果没有去开发脑容量的话，大概就是现有的法律就玩不完了，你就很难去接触新的。这是我们现在的苦恼，因为有新的条文出来啊，然后有新的判决出来，每次引都忘记引100年几号判决，每次都引60几年几号判决。那一刻就觉得我老了，要不然都要用70几年判决、80几年判决、100年都没有看，这样就不对了。那不过你踏上这条路啊，你要记得哦，永远不会停，除非你要退休。尤其是你如果要念证交法的话，你会觉得很烦啊，因为金管会听到在修规定，然后立法院那边修来修去，然后主管机关换来换去，今天还是这样，明天是那样，真的很烦。这个东西你还没有读熟，它来新的，可是没办法啊，因为不停的变动过程当中，才能成就你的专业。因为别人跟不上，你跟得上，你就比人家搞啊。那一刻你就比人家厉害，啊，本来法律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想说我要学一套起来很完整扎实的学好，然后去应付各个场面。你那个扎实哦，只有眼下是扎实，或许明天就像立法院上礼拜无情的过那么多法条。现在呢，我们在同一个水平点上一样，我没看过，你也没看过，我不熟，你也不熟，差在哪里？我功夫底子可能好一点，我记起来很快，那你可能比较不熟，你记起来比较慢，就这样。不过这种优势啊，再过10年差不多了，再过10年，你的功力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这边只有老化，你那边会有成长，对不对？那这就差不多了。不过你得撑过这10年了。那我们看37页下面这个题目，最后倒数第二题说明证交法官库藏股的规定检讨现行法的缺失哦。你只要看到要检讨缺失，永远都是在骂那个啦，护盘式的库藏股啦，很容易沦为炒作股价的工具，讲来讲去都没有。好嘞。下面这题就是上市上市公司买回股份，它可以买回的数量、期限还有处分，我们证交法上有什么限制规定？立法目的何在？这个就是法条了。买回的数量是多少？不可以超过10%嘛，对不对？金额呢？不可以超过保留盈余加上你实现资本公积金的期限呢？申报都2个月要执行完毕啊，超过2个月重新申报有没有？再来呢？处分呢？如果是一款跟二款的原因的啊，员工库藏股啊，金融商品库藏股可以放3年嘛，对不对？那如果是第三款的护盘式库藏股呢，6个月内要把它消除掉。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38页，发行股份的特别规定，这个呢不太重要，所以你不想看不要看无所谓。所以这个章节啊，这第4大节，因为这个很细啊。那这里面哦，这里面我有整理的就是说，哪些条文它是排除公司法的，就是证交法哪些法条排除员工新股认购权，哪些法条排除股东新股认购权，这主要是针对263的一个267条的一个特别规定，所以这一部分有兴趣看一看，不看真的也无所谓，讲实在话，因为它很细节性的规定。但是往下面这个第5点就要看一下，就是公司再发行额度的特别规定了。那这个这次公司债的发行条件也有修了，不过那个其实对考试来说不那么重要。好，我们先看括号一哈，公司债总额，公司债总额呢，我们之前说过247条哈，如果是有担保的用第1项，无担保的用第2项，啊，第一项的额度是不可以超过全部资产减全部负债无形资产的1/2，所以我们说是有形资产嘛哈，啊不是的余额啦哈。那如果是那个无担保公司债，你不可以超过前项的1/2嘛？好，这个我们之前看过对。那特别规定在哪里呢？我们之前介绍过特别规定，就是讲义的第2点43-6第三项，针对普通公司债的部分，它把母数呢跟公司法相较，母数是变大，它不扣无形资产的嘛，对不对？然后倍数呢也变大，达到多少？400%嘛。那除了证交法的43-6第三项这个私募普通公司债特别规定之外，请看284，284这边抓3个标的出来，这三个标的是指有担保公司债。有担保公司对应到哪一条？ 二十七条第一项有没有？哦，有担保公司在这对照二十七条第一项，二十七条第一项是有担保公司在嘛？哦，转换公司在，附任股权公司在，二十七条公司法的规定是分有担保无担保，对不对？那我们说过，转换跟附任股权这个分类标准跟有担保无担保没有关系吗？它是不同的分类标准嘛？那不管怎么样，你不用去比较太细，你也不用特别花心力去分去画说啊这个情况怎么那个情况怎么，必须要这样，就记三个标的就好了。有担保、可转换、附任股权这三种标的，额度拉到多少？拉到200，母数呢也是变大一点，母数跟4/3/6的一样，都是全部资产扣全部负债，所以证交法的母数啊都没有扣无形资产，有没有看到？啊，母数都没有扣无形资产。公司法二十七的母数呢是全部资产扣全部负债，还有扣什么？扣无形资产嘛。证交法都没有扣无形资产，然后倍数呢2/8/4拉到几倍？200就2倍。然后私募变4倍，标的呢私募是普债，然后2/8/4呢就是有担保公司债、可转换公司债、附任股权公司债，特别背一下就好了，预付选择题就可以了，申论题也不会考这个，这个太无聊。然后接下来39页，这个就要特别特别注意了，最后剩这个重点了。不过先讲这个哦，其实比较没意义啊，因为啊公司法修，所以我们还是先讲，因为公司法官那个英语短暂是在那边有修法，对，没关系，我们还是先学这个，然后以后公司法的修法讲座再来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9页上面这里，来复习一下公司法的部分，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话，在公司法规定之下，有所谓的盈余公积跟资本公积吧，还记得吗？对不对？那盈余公积是从盈余提拨出来的公积嘛，那资本公积从资本变化交易之所得嘛。那盈余公积是不是又分两类？分成法定盈余公积跟资本公积，对不对？那么法定盈余公积跟特别盈余公积嘛，还记得吗？那特别盈余公积呢，在公司法的237条第二项，是公司呢依照章程或股东会决议自己愿意提的嘛。那法定盈余公积呢，是公司法237条第一项嘛，是公司法逼公司说一定要提税后盈余的10%嘛。哦，大概是这样嘛，基本概念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证交法的部分。证交法定在41条，这个条文这么说。他说，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对于已经依本法发行有价证券的公司，得以命令其在分派盈余时，除依法提出法定盈余公积之外，并应该另提一定比例的特别盈余公积。所以，这个证交法41条第一项的功能在哪里？它让特别盈余公积不再是自由的。本来依照公司法237条第二项的规定，特别盈余公积爱提不提，公司股东会自己决定，对不对？现在证交法41条第一项授权给证券主管机关说，他可以逼公司提特别盈余公积，所以这样特别盈余公积呢，就不再是一个自由提拨的公积。为什么？你看他立法目的，其实这个立法目的我很难理解。他说呢，抑制公司以高额的股利政策炒作股价，使股票价格能够趋于稳定，并保障公司债权之利。好，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条文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很老的法条。公司反正交法刚立法没多久，它就在。当时我们先讲我们的国内的证券市场，一开始刚有上市交易所，那个证交所的时候，我们只有4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只有4家，其他都是私下买卖的，就只有4家是上市公司。那时候呢，4家上市公司呢，很多人想买，因为他们就是表现比较良好，还有不止表现良好，关系都很良好。听懂意思吗？都是台资辈，台泥啊，那些公司台资辈，因为你有关系不良好，怎么会让你上市嘛？一开始是这样。那所以呢，后来那家公司很红，那时候台湾很多人，一些比较有钱人买股票，那算新潮的活动。你像民国50几年，然后那时候买股票是一个新潮的活动，就跟像买乐透不算新潮了，反正就是以前那个年代。那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比较没有人在炒作所谓的股价，因为还不懂新的，不懂也不知道怎么炒嘛，对不对？大家都不会啊。但是啊，公司呢，如果他想要红的话，想要吸引大家买他的股票啊，那时候的做法就是我的股利放高一点。在那个台湾前金角木那个年代就民国六十几年那个60几年那个年代，那时候不要讲定存一般银行存款利率可能到7%-8%，你知道吗？可以想象吗？对不对？有这么神奇？7%-8%。现在银行存款定存利率是多少？我礼拜五去存钱的时候，那银行的行员跟我说：“参考一下，我们现在定存利率1%多哎。”我在想，哇，真是此一时彼一时，1%多敢讲那么大声？以前是 活期存款就7-8%、哦、定存还有高到10几%，在早期那个年代。但是以前呢、啊，那些公司哦，他发的股票股利啊，或是现金股利啊，可能高达10几%、20%。你可以想，觉得这%数很恐怖，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吗？买100万的股票，一年后多20万给你，你一个月分10000多哎。所以以前很多人认为说靠利息过劳就好了，然后那时候公务员18%啊，不算多了，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年代18%不多，所以以前公务员没有被骂，是因为现在民间的1%、2%，你还是8%，就可耻又可恶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在早期那个年代，大家还不会炒股票的时候，如果我是公司派，想要我的股票做多，想让大家买我摸这股票，我就把赚的钱拿来发股票股利就好，拿来发现金股利就好。所以可会出现10几-20%那个股利出来。现在当然很难想象是10几-20%，可那个年代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主管机关呢，就是我们的立法者认为说，你这样的话放那么高的股利哦，等于是会炒股，因为大家会抢股票嘛。因为市场上7-8%、10来%，然后这边的股利有20几%，那我钱干嘛放银行？我钱就去买股票就好了，人家股价就会被炒高。那股价被炒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如果公司它高到一定程度，公司开始不做这样的利多释放的时候，股价就会下来。那股价不就会波动吗？现在我们喜不喜欢股价波动？我们现在很爱。股价波动才有操作的空间。以前刚有股市的时候，股价这样波动会让人家出现上去，因为你今天的股价是100块，明天是93块，你就很难过。那后面107块，你就是大摊。以前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呢，后来政府的政策就认为说不要这样子搞，我们现在股价呢平稳，所以就开始建立一个法条，说哎，你们这些公司赚钱赚很多，是不是？赚钱赚很多，你也不准发给股东。所以呢，本来你有100万可以发，现在叫你提拨20%的法定员工，那特别员工金，你只剩80万可以发，用这个方式去处理。所以他的立法目的是说，压抑公司用高额的股利炒作正炒作股价，使股票价格趋于稳定。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不希望股价有过大的波动。可是其实我不能理解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公司的赚钱就赚得多，我为什么不可以发给股东嘛？那、啊、赚钱赚得多，发给股东股价就高，这也是正常的经济现象，到底是有什么好怕的啦？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一直不太能理解这样的想法。不过呢，法条还是定了，定了之后呢，到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机会用，或者没有什么机会用呢？因为现在想发高股利也没有了，因为获利都还蛮惨的。好，再往下看，把那个公积波通资本，公积波通资本呢？两个争议问题啊、哦，第一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第一个问题说，波通资本之前要不要先弥补亏损？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回想一下公司法的规定啊。在公司法的规范之下，公积原则上要做什么之用？完全没印象啊、哦。239条，239条说什么？公积要先弥补亏损，有没有？提列公积的目的不就是要怎么样？未雨绸缪吗？对不对？有钱的时候提列公积，公司亏损的时候可以弥补亏损，保障公司债权人吗？是这样吗？那所以呢，如果公司账上有亏损，那、啊、你不弥补亏损，还把公积拿去拨通资本给股东，那这样就违背提拨公积的目的啦、啊。所以呢，以前的公司法是9年修法之前公司法，他没有厘清这一点。他说，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得以前的股东会决议方法……他没有特别提到弥补那个拨通资本之前要先弥补亏损。以前经济部甚至还做了一个函哦，很夸张的函说，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要用于公积拨通资本的时候啊，他说呢。依照同法239条第一项单书，不受先弥补亏损的限制，也就是说，也不需要先弥补亏损呢，就可以把账上的公积拿去拨充给股东，那这样就跟公提拨公积的目的完全不相吻合嘛。所以呢，94年修法的时候，就加了一个公司无亏损者啊。那你看现在公司法上面有写了、啊，公司没有亏损的时候，才可以用公积拨充资本。换句话说，公司如果账上有亏损，也有公积，公积先拿去弥补亏损，弥补亏损完之后还有剩的，才能够拨给股东。哦，这是比较合理哈、哦。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在证交法一直都定得很清楚。证交法在41条第二项说了，以依本法发行股有价证券的公司呢，申请法定员工计拨通资本的时候呢，应该先填补亏损。所以这一点，公司跟证交没有差异。接下来拨充额度，回想一下公司法关于拨充额度的规定。公司法241条第三项有一个，你拿法定员工计拨通资本的话，以该项公积拿实收资本的50%，并以拨通其半数为限，对不对？有印象这个条文吗？公司法是针对法定员工计拨通资本有一个额度的限制，它对于资本公积拨通资本它就没有限制。我们不是有两个公积嘛？哦，法定员工计拨通资本，公司法的限制；资本公积拨通资本，公司法一句都没提。那资本公积拨通资本的限制在证交法这里。来往下看，如果公开发行公司是用资本公积拨通资本的话呢， 法条是说一定的比率为限。这个一定的比率呢，就是下面定在圆圈二这里，有点复杂哦。它定在，你看圆圈二这一段最后一行叫做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在中间处理准则第72条之一，它定在这里。然后呢，条文漏漏等哈，我们简单来看就好。他说，本法第41条第二项锁定以资本公积拨通资本之比率，其以公司法241条第一项第一款到第二款，那是什么？以实现资本公积嘛，一家发行的益额啊，受理增员之所得，你看公司法条文就这样哦。好，每年拨充的合计金额不可以超过实收资本额的10%啊，背到这里就好了。后面那个弹珠不要管它，那个太细。所以本法是41条第二项锁定以资本公积拨通资本之比率啊，如果是动用公司法241条第一项第一款还有第二款，就是溢价发行的溢额啊、受益增值所得这些已实现资本公积的话，每年拨充额度呢合计加起来不可超过公司实收资本的10%，就是这样背起来，背到这里就可以了。所以要记得，公司法对于资本公积拨通资本的规定是限制法定盈余公积拨通资本的，公司法对于公积拨通资本的规定是限制法定盈余公积拨通资本的额度。证交法是限制资本公积拨充资本的额度，也就是第40页上面第一行是法定盈余公积拨充资本的额度限制，在公司法21条，资本公积拨充资本的额度在证交法41条第二项，它具体的规范在发行募集发行有限公司处理准则第72条之一里面。立法理由一样的道理，他说你公积拨充资本股本就会膨胀，它膨胀就不太好，它不要你膨胀过快。公司法是没有这些想法的，公司法认为说你想拨就拨嘛，股东会开心就好了。证交法这边认为说你股东会就算开心哦，我也不让你拨，因为他怕说股本膨胀太快了，这样会对美股的净值有所影响。好，考来考去哈，就是以下固定的考法，你把现在的底子弄过来，那不会有新的考点。来往下看，提到说关于公开发行公司的监督啊，证交法就公积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先把普通规定写出来，再把特别规定写出来，来往下看。特别规定第一个，在特别盈余公积的提拨，在公司法里面，公司法237条第二项，特别公积，特别盈余公积要不要提是公司的自由嘛，对不对？可以用章程或股东会议决定提特别盈余公积嘛。然后证交法呢，41条第一项，授权主管机关得强制公司提特别盈余公积。好，来，公积拨通资本的比例，公司法规范的是它限制法定盈余公积拨通资本的额度。证交法41条第二项限制的是资本公积拨通资本的额度，差异性就是这样，很简单。41页上面这一题，什么是公积拨通资本呢？就是公司法241条，把它上去背出来。证交法对这个是有什么限制规定？就是证交法对公积拨通资本有什么限制？有吗？证交法限制的是资本公积拨通资本的额度嘛？来，下一题，什么叫法定公积？哦，这个要注意一下哦。法定公积就是依法要提拨的公积，依法要提拨的公积有三类。法定盈余公积，公司法237条第一项说的一定要提，对不对？资本公积也是法律规定，是商业会计法规定说要提的，那个也是一定要提的。另外一个呢，公开发行公司在证券主管机关依照41条第一项的规定强制公司提的特别盈余公积，也是一种法定公积。所以法定公积又称强制公积，三类。那资本公积呢？它是依照商业会计法的规定要提拨的公积。所以法定盈余公积在公司法，资本公积的提拨规定在商业会计法。那证交法是41条第一项，这个就规定在证交法嘛。后面都一样，就不用再重复讲。好，那这一本呢，我们就看到这一边。接下来，请把第四维拿出来，我们看一些轻松点的。啊，这是刚好提到的薪资报酬委员会，我们有份补充资料，那先来讲一下这个。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新增的条文，14条之6。刚刚呢，刘老师在批评的时候就说了，哦，美国呢有三套委员会嘛，审计委员会啦，那那个提名委员会啦，薪资报酬委员会，这报酬决定委员会。那我国法呢，原本只有超了审计委员会，那去年的年底呢，超了一个那叫薪酬委员会，就薪资报酬委员会。 有一份那个股东资料 B2 这一份，很久以前发的，没关系，就看一看，就没有什么。在十条之六是规定说，股票已经在证交所上市或在证券业处所买卖的公司，应该设置薪资报酬委员会。所以它是限于什么公司要适用？上市、上柜、新柜公司应该要设置。那设置的理由呢，在右边这边有个增订理由。简单来说就是啊，那些董监事们啊、高级经理人们啊，拿的薪水当然太高了。明明公司表现就不好，他们薪水是拿那么高？这个呢，不禁就要讲到肥猫条款这件事。好，公司法里面一些肥猫条款的条文，不过它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简单来说呢，这一切呢，大概就是 AIG 集团引发的问题。大家知道，大概前年嘛，前年就是我们台湾影响是南山的股票，南山的股票还是 AIG 集团的。但后来 AIG 集团表现不良啊，不良之后就要出售南山的持股嘛，后来才被润成买走，就是那个林彦良先生他们那个集团买走了。好了，撇开这些，我们回到美国去。美国 AIG 集团表现不良呢，这不是他们一家公司的问题，可能背后有雷曼兄弟的问题啊。好了，反正总而言之呢，美国那些高级的经理人，那一些董监、南方没有监察，他们的董事们其实的薪资报酬都是非常恐怖的。但是啊，那些薪资报酬是这样的，例如说我跟公司委员关系嘛，讲好一年$100万好了，我讲好是这样，今年经营成效很好，$100万加红利；今年经营成效不好，$100没有红利。所以当公司如果一累累的时候很惨，我有没有$100，我还是拿$100，然后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法律关系嘛。我们的法律关系就是我底薪$100嘛，表现良好有红利，表现不好我还是$100嘛。可是股东会怎么想？市民会怎么想？会认为说，哎，你们公司这么的糟糕呢，想到都快倒了，结果呢，你还是照领高薪$100。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社会的声音说，你应该把这些钱捐出来，然后就认为说公司养的这些肥猫肥的要死都不会抓老鼠，所以呢，他们就喊着说，你那$100要吐出来。可是那些高级经理们、高级经理人跟董事们，我记得那时候华尔街哈有记者去访问他们，他就说这是我应得的。他讲这句话，然后后面就被记者酸了。就是他走的时候，记者就说，他好像那句话好像是说，他真的应得这些吗？那其他的那些投资人应得的又是什么呢？类似像这样。他为什么说他应得的？那时候我爸也就是问我说，伊娜在那供，我就说他以前都没在那供。他跟公司契约约定好，一年就是$100，那就是$100吗？公司再烂也是$100啊。法律是这样，可是国民没办法衡平啊。因此呢，就开始有一连串的肥猫条款的设施，就是说，第一个，你如果公司表现真的很糟糕的时候，应该呢赋予这个事后调整薪资结构的机会，而不是说当初讲好是多少，现在就是多少，因为毕竟有发生重大的改变。如果回去讲民法的话，或许可以主张前世变更等等这一些啊。证交法这一边呢，就弄了一个14条之6，这个条文说啊，以后不要再让公司内部自己去决定这些薪资报酬了，而是要设置一个专业机构来去帮忙审查这些薪资到底是否合理哦。那你可以看到14条之6的第2项，这条之六第二项说，前项薪资报酬应该包括董事、监察、其他以及经理人的薪资，所以董监经理人薪资哦，股票选择权都是在薪资报酬委员会的决策范围。回想一下公司法的规定啊。经理人薪资是谁决定？董事会，对不对？如果董事会决定的东西给薪资报酬委员会去做一个表决，还有一个道理在。可是问题是，董监的报酬谁决定？那是股东会过的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哦，薪资报酬委员会啊，他没有决定权的，他只有一个审查权跟建议权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帮股东会决定董事的报酬是多少，也没有人可以帮股东会决定监察的报酬是多少，也没有人可以帮董事会决定经理人的报酬是多少。为什么？因为经理人的选任、结任跟报酬决定是董事会的专属职权嘛，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了，薪资报酬委员会在我们国内的体制之下，它是一个建议机关，它不是一个决议机关，就可以理解吗？它只是个建议机关，不是决议机关哦。因为经理人的报酬，董事会主管；董监事的报酬，股东会主管。那这个薪资报酬委员会凭什么管？所以它是一个建议机关，它不是一个决议机关，跟审计委员会不太一样。那么审计委员会呢？刚刚不是介绍14条之3、14条之3、14条之5吗？他们在某些程度上有决策权，对不对？只是说他没过的话，董事会还是可以给他难看而已嘛。但是我们薪资报酬委员会呢，一开始的设计他就没有任何决策权。那相关的规范哦，相关规范，我们先看征订理由哦，你看右边那边，他说我国证券交易所啊，为了强化上市公司董监事酬金资讯揭露，要让大家看看说我们这些董监事们拿多少钱呢、啊？然后，但是他说呢， 但是哦，董监事酬金的总额或是平均呢，每位董监事的酬金却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代号、公司名称、最近两个年度最后亏损平均的亏损金额，还有董监事的金额呢，还有平均每个董监事的酬金，我们都有公告。就公司在亏损，可是你们这些董监事们还拿这么多钱，然后还有把这个现象公告给大众知道。不过呢，没有用，因为不要脸就可以了。哦，只要不要脸就行了嘛，对不对？学美国那个 AIG 的冠军讲的，那个董事讲的，这是我应得的嘛。好，所以他后面就说，不过呢，相关公布啊，还是无法阻止当公司连续亏损的时候，董监事的酬金的金额仍然大幅增加的弊端，所以要强制董事会设置薪资报酬委员会，方能更有效的消除这一类的弊端。所以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弊端。可是我们刚刚说啊，董事的报酬谁决定的？股东会。经常报酬谁决定的？股东会啊。总经理的报，经理人报酬谁决定的？董事会啊。那薪资报酬委员会，就只有建议权吗？它是个建议机关吗？它不是个决议机关啊。那这个是我国法制上先天没有办法配合的情形。如果要去配合，那要修改这些法制，不是搞一个委员会出来就能配合。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处理某个问题，或许某些法制要去修正，而不是说特别成立一个专案小组，问题就能解决了。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主管机关定出来这个办法在后面。你看那个修正条对照表的后面，就一个股票上市或在证券上约束的买卖公司薪资报酬委员会设置及行使职权办法。好，然后呢，直接翻到第三页，我们来看第七条。办法啊，第五页，先翻到第五页，我们看第七条，有看到吗？薪资报酬委员会应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忠实履行下列职权，并将其所提建议，我看到建议嘛，它不是决议机关，是建议机关，并将其所提建议提交董事会讨论。那监察人薪资报酬呢，要不要提董事会讨论呢？必须先看章程啊。如果章程有说监察的报酬给董事会讨论，那就给董事会讨论。如果章程没有这样说，或股东会决议没有这样说，那监察的报酬就不送董事会讨论。那往下看，第一个，奠定并定期检查呢，检讨呢，董事监察还有经理人的绩效，还有薪资报酬的结构关系哈。然后反正二是定期评估，让报酬会太高啊，这是讲讲而已。然后还有提到说，薪资报酬委员会履行前项职权要依照下列原则为之，一二三也都讲讲哦，这不是重点。好，接下来。第三项说，前二项所称的薪资报酬，我们要注意啊。所谓的薪资报酬的概念很广，包括现金报酬、认股权、分红入股、退休福利或是离职给付各项津贴，还有其他具有实质奖励的措施。啊，这要稍微记一下哦，范围这么大，都算薪资报酬结构的一环，都要记一下。再来往下看，他说董事会讨论薪资报酬委员会的建议的时候，要综合考量，有两样的东西，这是废话了。下面那一行是重点。董事会不采纳或是修正薪资报酬委员会的建议，应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以上的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同意行之。换句话说，如果董事会不采纳薪资报酬委员会的建议，可不可以？可以嘛，了不起就做特别决议就好了。他这个特别决议啊，跟审计委员会那边不一样哦。我们刚刚说，如果要给审计委员会难看，是要绝对多数全体董事三分之二，对不对？那这边有吗？没嘞。特别决议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薪资报酬委员会更弱嘛，因为它是一个建议机关，它不是一个决议机关。再往下看下去，如果董事会通过薪资报酬优于薪资报酬委员会的建议，薪资报酬委员会说总经理一个月给他5万就好了，董事会说一个月给他50万了，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没关系，照董事会的意见过，因为权限在董事会手上嘛。后面提到说，应该在主管机关、应该在议事录中载明者外，并应该在董事会通过之日即日起算。两天内在主管机关所定的资讯申报网站上面办理公告申报。所以薪资报酬委员会他只是给个建议，薪资报酬委员会的内容你不同意他没关系，董事会特别决议照过，过了之后呢，会议记录载明，然后上网公告，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才说嘛，跟美国有的比吗？没办法，因为现行法讲得很清楚啊，董事报酬谁的？股东会的权限。经常的报酬，股东会的权限；今年的报酬，董事会的权限呢？就薪资报酬，我们能干嘛？开开会，讲讲话，给个意见，弄份工作来做，领个出席费了，就是这样。所以不是说改变肥猫啊，去弄一个特 专案小组出来就可以了，只多几个出来吃饭的人呢、啊。我们现在都在改变这个薪资结构，还弄一个专案小组出来，多发几个便当，多吃几个饭，多拿几个出席费，这样就能改变事实。我不相信，但是我们的金管会就说我们有做事哦，不是没做事哦，我们有在这个薪资报酬委员会哦，我们有说要公告哦，就是这样子。好啦，所以聊胜于无啦哦，就是大家了解一下，你就记得一个关键，它是建议机关，不是决议机关。那剩下的有兴趣慢慢看。好，我往下看，我们看第四回。第四回这边我们要看的是券商，券商通常考试频率比较低，它通常会出在选择题，因为申论题考券商的话，其实相较于其他的重要性来说还是比较低，所以券商这一块你要不要花心力去了解它呢，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就是如果你想要，你觉得你很有把握，或许券商这一部分你都可以不要管它，无所谓，因为毕竟它出的频率是比较少的啦。可是如果你想要掌握所有的分数啊，券商这一块你还是要花心力去补它。那其实券商相关概念呢，我们在第一堂课都有提过，就是我们介绍过承销商、证券经纪商跟证券自营商，他们功能应该互相都有介绍过，都跟大家了解啊。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些比较细节性的东西啊，就是比较特殊的，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提过的啊。第一个，我们先看第一页上面这里，券商的设立，基本上券商一定要是公司，公司组织才能够经营证券业。那第一页上面有提到说，国一到四十五条第二项但是规定，由金融机构监督、经主管机关许可经营的话，也可以。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去经营证券商业，要么是金融机构经过主管机关许可经营证券业，那不然就是必须要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再往下看，券商的设立呢是许可制，它是专业，它不是用公司法的准则制，它拿到许可证照才能够设立。券商的业务呢，要经营什么业务，不是自己决定的，它的业务是特许业务的，也就是说这些业务都要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才能够经营的。然后券商的投资行为是受限的，它说券商非经主管机关的核准，不可以投资其他的券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切割券商跟券商之间的独立性，这个是要给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啊。如果市面上的券商都系出同源的话，你就不会看到手续费杀到3.8折、2.8折这种优惠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券商跟券商之间保持独立性，给投资人有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好，再往下看，券商的种类跟业务范围，我们现在知道有三大种嘛，哈，就是承销商、经纪商、自营商，对不对？承销商做什么呢？做的是有价证券承销，还有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的相关业务。承销是主业，但如果只靠承销的话，其实会饿死啊。所以我们的承销商呢，他收了很多顾问费用，那这些顾问费用呢，是我们金管会后来开放给他们做的业务，在下面这个框框这里。这个有兴趣回去慢慢看，这边只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以为承销商只做承销这件事，他们做承销之后还做很多的事，是我们金管会开放给他们做的。再来我们看第二页上面来看承销的方式，这是法律里面的规定哦，证交法本身的规定，承销分两种，包销跟代销。今年会计师的申论题考这个，问你说什么是包销，什么是代销。好，包销呢，简单来说啊，包起来卖叫包销，代销呢就是代你卖，很无聊，对不对？很简单。来，你如果是发行公司啊，你发行公司是印股票想换钞票，你会不会希望你印出来的股票能够全部卖出去？当然希望，对不对？如果跟你开通股保证说，来，股票都拿来，我包起来我再卖，对你来说啊，你在我包起来那一刻你就确定拿到你要的钱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股票印出来说，来，我帮你慢慢看啊，卖出去卖出去没卖出去就算了，对来说你处于一个不安的状态，因为你不确定你的股票卖得出去啊。所以包销跟代销，你看它的做法，对于发行公司来讲有不同的安定性，还有资金取得效率性会不一样。包销的话，对发行公司来说，它比较能够确定它的资金取得可能性。上面提到说呢，哎，包销的情形呢又分两类，余额包销。余额包销是说呢，我先帮你卖，那卖完之后呢，期间届满，如果还没有卖出去，我全部都吃下来，这叫余额包销。还提到说呢，是指哦。证券承销商在承销契约所定的承销期间届满之后，对于确定包销的有价证、约定包销的有价证券，如果它卖不出去的话，剩下的数额由承销商自行认购承销方式。不太好懂，你看看那个原文叫 stand by underwriting， 就是我等着买，你卖不，我卖不出去，我就全部吃下来。所以你是不是确定你一定可以卖得完？对不对？因为反正我卖不出，我就吃下来嘛，你钱是没有不用担心的。 确定包厢是我先买下来，我先全部都买了，我自己再慢慢卖，你也可以很安心的，对不对？因为你的股票已经都卖给我了嘛。好，代销，你看看有我叫 best effort， 我尽最大努力帮你卖，卖多少算多少，卖不完还给你，就这样。那你看提到说，在承销契约所定的承销期届满之后，对约定代销的有价证券未能全数销售的话，剩下的部分的有价证券退还给发行人。目前实务上，如果是你啊，你希望你能够确定还是不确定？大多数都希望能够确定嘛，所以通常的信息都用哪一种？用报销比较多，大部分都是报销。代销这个其实，在发行公司的立场，资金取得太没有保障了，所以很少在用代销这种制度。好，接下来我们往下看第二大点哦。第二大点提到承销价格决定方式，这个呢很细，不过这个有学者就是我们余雪明余教授呢，他有写书在讨论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就当作尝试学一学。他说，在这个中华民国证券商业同业公会证券商承销或再行销售有价证券处理办法里面，把承销价格决定方式分成四大类。哪四大类呢？第一个叫竞价拍卖，啊，第二个叫询价圈购，三类啊，第三个是跟发行公司还有发行机构有价证券持有的义务，三类。简单来讲，第一种叫竞价拍卖。竞价拍卖简单就是拍卖，就是拍卖。我手上这个一批股票。谁要买来就出价，价高的则得。这个竞价拍卖呢，它会决定出来的价格是多是几种，很多种。例如说，来三百块一股，谁要买？谁要买？谁要买？然后你要买，对不对？好，没有人，对，没有人拍，你就得标三百块一股，你买走几张就买走。然后这边还有，对不对？啊，300块没有人，那295块有谁要买？那你要买，你要买几张？啊，你得标你就拿走。所以用竞价拍卖的方式，同时可以决定。标售价格，然后它可能会很多种价位，还有谁得标人是谁，这是一种。第二种模式就是询价圈购，询价圈购是这样，眼一遍就知道。我手上一批股票是我的新股，我想卖出来，站在我的立场，我当然希望卖的价格高一点，对不对？我可以拿到钱才多嘛。可是我不知道市场认同度怎么样，所以呢，我可能先找承销商说，来，你帮我问问市场上的人，有能力购买的人，看看你们愿意。就我们家公司的股票，你们愿意花多少钱买多少股啊？那可能到处就发问卷，那叫圈购单了、啊、就到处问说，来，你愿意花多少钱买多少股？你就会填啊，填上你能够接受的股数和金额，你就填说你愿意用一股20块买30000股，那一个你可能填说愿意用一股25块买25000股，反正呢，我圈购单发了一堆，最后全部收回来作为我的统计数据，然后就开始去评估说。这么多人的圈购单回来之后，我就去评估说，我去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认为或许我们应该用25块钱一股出来卖，因为我看了你们的意见嘛，我算出我的想法，我就决定用25块一股出来卖。然后呢，我再去问那些有填过圈购单的人，好，你们都填过对不对？我就一分一分问你说，你说你原本愿意用30块钱买20000股，那现在我们的订购价格是25块钱，那你愿意用25块钱买几股？要买吗？现在告诉我。所以填圈购单的时候只表达意愿，就像有点像问卷调查，你没有真的要买，也没有要买的义务。我不是在邀约，你也不是在承诺，我们只是在圈购表达意愿而已。那我从你们的意愿表达收集完资讯之后，定出一个价格之后，我才真的逐一去询问。那我逐一去询问的时候，你再认真的告诉我你愿意买，或是不要买，这样就可以了。这叫询价圈购了。所以你看它的原文叫什么？叫 book building， 对不对？就是用定的，用圈的。去定一个我的意愿范围到哪里？但他的写法是：先由主办承销商人跟发行议定承销价格的可能范围哈、哦。那并公布呢这一次公开销售的可以接受最低的数量和价格哈、哦。那供有意购买者将预购买的数量还有价格填写在圈购单里面。那他说承销商呢先跟发行议定一个承销价格的可能范围之后，接受圈购人的询价，这只是个询价哦，表明认购金额和数量的意愿，没有拘束双方的效益。那最后呢，在会诊总圈购情状之后，我再回去跟发行人或有证券持有人议定实际的承销价格，并同在投资人应诺购买之后，从出价最高的价格开始卖起，逐次到卖完为止。所以前面的圈购啊，它就是一个什么动作？市场调查，了解市场接受度，它的功能就是这样，你把它理解成这样就好了。那第三种定价方法很简单，就是直接问说你想卖多少。就跟我说，我想卖一股20块，我说好，我帮你卖一股20块，这样可以理解吗？其实没有很难懂啦。如果你是一个发明家，你不想 不想准备，导致不想当律师。你发明出一个很好的产品，随便，比如你发明很好的产品，这个变装水，你的设计非常的特殊，可以用压的水都喷上来，不需要再两头喝，它很准哦。对啊，你压的剂量感应到它需要出水的量，所以我想喝多就压多一点水，就会呈现一个很美妙的曲线变化在倒水里面。再也不用低头，不用仰头，以后睡落枕的不会再辛苦了。睡落枕这样不是啊，这样不是啊，因为按水就进去嘛，而且绝对不会喷到鼻子。如果你发明这样的东西，你价高定多少钱？就是这样一样道理嘛，对不对？定多少钱？竞价拍卖啊，是一种方法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觉得竞价拍卖，假设那一次拍卖的颇踊跃怎么办呢？那天价格不会定太低。算不用询价询购，开始发问卷啊，拿这个试用品到路上去问人家说，哎，这个东西给你买的话，你要愿意花多少钱买几瓶啊？然后大家就表达意愿嘛，只是意愿调查没有真的要买，对不对？大家写下自己的想法，接下来呢，你就回去讨论说，大家的喜好是多少价格，然后就把价格定出来，再去问厂商说，现在给你买，卖你啊，你要用多少价格给我买多少瓶，这样可以理解吗？第三种就是我就是怎么样很任性，这一瓶要卖2000块，这样也行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就把那些股票当商品就对了，他们就在讨论说价格怎么决定。然后再往下看，成交的配售方式，就是说配售方式是卖给谁，怎么决定？怎么决定卖给谁？第一种，如果是竞价拍卖的，谁得标就卖给谁嘛。好，第二种，询价圈购的，谁来跟我表达他要买就卖给谁嘛，对不对？来公开申购配售，这我们说过啊，就是什么抽签。谁抽中签就卖给谁吗？再来洽商销售，我就是想卖你，我就问你说你要买吗？你说好，我就卖给你。你说这也是个问题哦。对，于老师的书上是写，成交可以分成几种，什么叫竞价拍卖，什么叫询价宣购，什么叫公开申购配售，成交价格定价有什么规范？对啊呢，它就是个考题。那所以有看过就会写，没看过就不知道他在问什么。这样 OK 吗？好，所以大概了解一下就好。接下来就是一个大家都会认为是重点的重点啊，叫做价格稳定措施。这个故事呢，稍微要体会一下。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名字叫增资股出笼，这样的说法啊？什么叫增资股出笼？就是供给增加。一旦公司增资发行新股的时候啊，公司的供给势必增加，可以理解吧？本来市场上1000万股在流通嘛。我这次增资发行200万股，市场上的流通股数会变成1200万股，那供给变多了，股价是不是就往下走？这样可以理解吗？好了，一般来说股价往下走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是你要想哦，流通市场里面一股现在卖一股60块，我这发行市场在这边呢，我要发多少钱？我不能发60块，也不能发的比60块高。如果一股发65块，我的发行价格65块，那边60块谁要跟我买？你们都去那边买了吗？所以我如果要吸引你们这些投资人跟我买的话，我一股要定多少钱？55，对不对？你们就会跑来跟我买吗？那边60了，我这边55了，你会跑来跟我买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团购就会很麻烦，可是价差够大的时候，看麻烦也要团购嘛，不然我去这边买就好了，又便宜又快了。所以不会比较便宜，但是比较快了。啊，可是你要想哦，那边60块，市场60块，我这边一股55块，可是啊。一旦我增资股出笼了，就是我这些增资股已经发行出来了，从笼子里面跑出来了，供给不就增加吗？供给一增加之后，那边的价格会怎么样？会往下掉吗？如果那边价格掉到55块，我就没有竞争力哦。它掉到54块，我就再见了，就没有人想跟我买股票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在发行新股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困难。因为呢，一旦股数发行出来之后啊，这个股数会进入市场，这种预期心态就会让股价下跌。那股价会下跌的话，我的增资行为就很容易失败。所以你看这边提到说，稳定价格措施呢，又称为安定操作交易。它的精神是说，哦，借由一系列的买卖交易行为啊，人为的防止或实验有价证券价格上涨或下跌，去阻止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往下看，原则上这样的行为其实应该是被禁止。它这边提到说，在安定操作期间哦，将会暂时性的形成交易热。那个热络外观还有价格的维持，因为是人为一定要去控制股价的，可是这人为应该控制结束之后啊，价格呢会失去这个人为的支撑力量，就大跌哦，就这样不太好。但是问题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先往下看括号3的例外许可。他说，在有价证券的承销期间呢，这个有价证券呢会同时大量进入市场， 海龙威造成市场上该种有价证券供给过剩，竟然导致股价下跌。如果这个市价跌到成交价格以下的时候啊，该次成交行为就无法完成，会导致什么？证券市场对企业筹资功能会受到影响。就往下看，研究员提到说，为了使成交行为能够顺利完成，有必要综合这种暂时性的供给过剩现象，会例外允许进行安定操作行为。那什么是安定操作行为？就是承销商一手在帮公司发行新股卖股票，另外一只手伸进市场里面买股票护盘，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在市场里面市价是一股60块，我这边成交价格一股定55块，那市场上会反映我的承销商品的产生，对不对？它股价会下跌，所以我这边在卖股票给你，另外一只手伸进市场里面说，那边的股价如果跌到60块，跌到55块以下，我这边就没有竞争力啦，所以我那边要买股票，让市价维持在55块以上。这个动作是为了稳住价格，不要跌破成交价，所以我们给它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安定操作，就是稳住价格，安定那个价格，不要跌破成交价。那现行法的规定呢？请看第4页上面这里，没有定在证交法，它定在证券商管理规则。通过证券商办理上市有效证券承销再行销售，得势必要进行安定操作交易，相关办法给主管给证交所去定，证交所就定出来了。来往下看，台湾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有效证券安定操作交易管理办法，这个办法里面呢，你看它规范目的写得很简单，顺利达成有效证券的募集和发行，市场上发行市场在发行股，另外一只手伸进流通市场去买股票护盘。那你看它定义说，本办法有这样的安定操作交易是指啊，主协办承销商为了顺利达成有价证券的募集跟发行，在可进行安定操作交易的期间，从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购买已发行的同一个有价证券。所以如果我现在在发行台积电普通股，我手呢就伸进市场去买台积电普通股，帮市场里面台积电普通股去护盘就对了。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好，所以呢，既然只是护盘，第一个他说买进价格不可以高于成交价。就是护盘就护盘，不要护盘兼炒股，好，不要说我这边在护盘，护住55块成交价，就那边把市价从60块炒到70块，那就不是护盘而已啊，那就炒股了。但是还有提到哦，可不可以卖股票？不可以嘛，原则上对不对？因为你在护盘，你还卖股票，那股价不就会下杀吗？不过如果你有本事，一股卖掉60块，那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市价是多少？我这边成交价是55嘛，你市场里面一股卖到60块，不会影响到我的成交行为，反而可以让一个60块成交价格被显现出来啊。所以说这种情形的话就可以。然后呢，安定操作的时候，毕竟市场里面股价没有下跌，是人为的支撑力量，所以这些相关的讯息要公告，或者相关的资讯公开。好，以后后面就看一看。接下来我们看第5页这边的过额配售协议跟内部的不出售持股的承诺。我这个要说一下。来，我们讲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护盘要什么东西？钱。没有钱，什么都免谈。护盘需要很恐怖的钱。你想看看哦，我这边市价，我这边成交价55块，那边市价60块，请问交易上市价60块，如果交易上的股价要跌下来，我要稳住它不要跌破55块，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在55块那边呢布下成千上万的买单，只要有人用55块以上的价格卖出，我就55块的价格，或是55块以下的价格卖出，我就买。你55块卖，我买；你54块卖，我买。我用多少钱给你买？55块给你买，那这样价格成交价会定几块？55块，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要把市场上所有在55块以下，包含55块所有的买单都吃下来，那这样的话，股价才会护在55块这里。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行为，因为你要准备多少钱才能吃得下这么多的单？有时候是一点一两张、几百张、几千张、几万张，你都要吃下来，股价才不会跌破。要钱，钱从哪里来？我券商收你公司几百万的服务费用，我还要掏自己要不要去护盘哦？这样我不是很辛苦吗？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些配套措施，就是第一个，我护盘的钱哦，拜托你们公司给我。问题是公司给我，公司就已经在没钱，还要发行辛苦增资吗？他还给我护盘的钱，那我怎么去公司？哪会有财力让我去护盘呢？因此呢，我们现在弄的设计就是，公司你不要给我，谁给我？你们公司里面的大股东给我。你们协调哪一个股东给我，我不管了、啊，反正公司找一个股东给我钱，让我可以拿这些钱去护盘。直接拿钱给我吗？也不是，你就拿你们公司的股票给我好了。例如说，台积电的大股东拿着台积电股票给我，成为我护盘的筹码。拿股票怎么护盘？很简单吗？一开始市价是多少钱？60块，对不对？我就卖一点啊，60块卖一点，不就套到现金在手上吗？ 等它跌到55块我就买，买到56块我就不要再买了，跌破55块我再买，买到56块我又不要买了，跌破50块我又买，就撑住到56块就不要买了。那如果是这样的动作来来去去哦，或许最后结果是我会有赚钱，例如说我60块买的啊，我55块买回来的啊，中间会5块叫它可以赚，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不停在下面撑盘嘛，或许我一直撑到后来，结果已经超过了获利有可能性。不管怎么样，反正最后操作绩效结果好或是坏，最后就把这个绩效都还给那个股东就对了。所以呢，所谓的过额配售的协议跟内部不出售持股承诺这两套做法，过额配售的协议是说白话来讲就是，我承销商要帮你护盘，我需要筹码，我需要子弹，子弹谁提供呢？请公司里面的人提供，不是公司提供给我哦，公司里面的人提供。公司里面的谁提供？你们公司自己去协调。反正我需要子弹，需要筹码。再来，我在护盘这一刻已经够辛苦、够累了，拜托不要那个落井下石啊！所以公司内部人啊，在这段期间不要卖股票了。我都已经在护盘了，结果你公司内部人卖到股票给我买，那这样我护盘就很辛苦嘛。所以为了稳住价格，就有这两套措施，一个叫过额配售的协议，一个叫内部人不出售持股的承诺。那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个圆圈一哈，过额配售协议的定义。他说啊，主协办承销商应该要求发行公司去协调他的股东，谁无所谓，反正瞧出人来就好。就当次证交所或柜买中心的规定，应该委托证券商办理公开承销股数15%的额度，提供已发行的股东股供主办承销商办理过额配售。就是提供股票给主办承销商，让主办承销商去办理过额配售。那你往下看，他说初次上市柜案件有采过额配售者啊，主办承销商呢应该在挂牌日期5个交易日之内，如果遇有这个股票交易价格低于承销价格而执行稳定价格操作的时候，就做安定操作的时候呢，于其自营商买进同一个股票之前，优先动之因为过额配售所取得的价款，我刚刚不是说60块我就先卖了嘛，对不对？先卖的时候他不是有点钱吗？透过稳定操作专户从交易市场买进同一只股票去回补过额配售的部位，来发挥价格支撑的功能，然后等到呢这个执行稳定价格操作期间届满之后，把股票返还回去给发行公司，他如果最后你有赚，就要将所得价款交去给发行公司。他的基本道理就是，你拿200张给我当成我的筹码，理论上来说现在60块我先卖50张的话，跌到55块，我就有钱去买50张。反正你拿200张给我，我最后还200张给你嘛，对不对？所以我60块卖了50张，跌到55块的时候呢，我就50张的筹码可以去接回来。哎，你能用卖50张不是50张的钱吗？对不对？我就可以把它接回来。可是我只能接50张吗？其实我力量应该可以接超过50张，因为我的50张是60块卖的。现在我要接这50张是几块钱去接？我55块就接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可能有本事接到51张，有可能有本事接到52张，当然也有可能没有像我想的这么好，卖压非常的沉重，我怎么接也接不完，我连原本的钱都不够接，也有可能是这样。而总而言之呢，就是反正最后操作绩效一切归属于谁？归属于那个股东啊，就还回去给你就对了。他的做法就是提供公司的承销商有这样的本事，可以去做一个稳盘的措施啊。不然你要做安定操作交易，哪来的钱嘛？好，再来。内部人不出售持股的承诺呢？请看第6页上面这里，他说了，除了强制提保的规定要强制提保的股份之外，主办承销商应该要求发行公司协助取得该公司董事兼经理人持股超过10%的股东呢，还有他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哦，二亲等内亲属哦，还有其他的股东哦，就其所持有之公司已发行的股东股票，在挂牌日起哦一定的期间，在一定的期间不可以少于3个月，不可以长于6个月。自愿送存台湾证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集保，并不得卖出的承诺，怕公司内部人在我们护盘期间，他还卖股票落井下石，对不对？所以呢，公司去跟他们这些人拿到股票，把这些股票送去哪里？全部丢到集保公司那边锁起来，不准你卖。这样你就不会来灌压股票了。他的做法是这样，这是承销期间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啦，一些相对的因应之道哦。所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成交价格会，事件会跌破成交价，成交会失败，问题可能会是这样。那我们配套做法是什么？安定操作交易，过额配售的协议，内部不出售持股的承诺，去稳住这一个发行市场的盘，这样看，这是一个做法。好，我们再往下看经纪自营商的部分。 这一章很快就讲得完了。我们一开始提到说，这篇执行章存在的功能在哪里？还记得吗？调节市场机能，好，就是调节市场机能。我们说了，股市最怕没人玩，像最近的股市，成交量这第一个，对不对？一周后再坏一年嘛，哦，就变了。反正呢，如果股市都没人玩的时候，那这个股市它会被滚雪球效应，会越来越涨，越来越涨，越来越涨，因为悲观心态是会互相感染的。然后到最后人惶恐之后，就迫不及待拼命卖。只要一堆人迫不及待拼命卖，股价杀得更快。这时候你不想卖的会断头被卖掉，或者这些问题产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去稳住这样的一个悲观的心态，在国家体制里面就是我们的什么国安基金呢，对不对？在商业体制里面就是什么证券自营商，来看证券自营商，干嘛每次成立一家公司、开放一家公司，说他可以自行买卖有价证券？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他在必要的时候出手。来往下看第二点，它的机能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我们说证券商呢，证券商经营自行买卖有价证券的业务，或出售、承销和取得有价证券，应该是市场情况有效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且要注意物损及空单价格的形成，还有它营运的健全性。所以换句话说，证券自营商它存在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获利而已，它是股价很冷淡我就去买一点，股价很热络我就卖一点，它的概念是这样。然后你看下面那个台湾证交所的营业细则，你看它的99条第一项规定说，证券自营商买卖证券不得涨跌停板申报买进或卖出，也就是说他不可以去主导股价哦，他不可以说我今天非买到不可以挂涨停板买，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说我今天非卖出不可以挂跌停板卖，他也不能这样，也就是说他不可以去主导价格，他只能顺势而为，但是股价很冷淡他就怎么样要卖，那股市很热络他就应该要去卖，就是证券自营商这种政府赋予他的一个责任是这样。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在法律上它应该是要这样。好，那经纪商的部分顺便讲一下，不会很久。经纪商，经纪商的话呢，我们一开始提过说它是一个我们投资人跟流通市场之间的一个保护措施啊。我们目前的做法是不让我们这些投资人直接进到流通市场里面去，我们要透过经纪商去下单，所以我们要透过经纪商去集中交易市场下单，我们要透过经纪商去柜买中心下单，就怕我们直接的下单行为，如果我们直接可以进到市场，怕我们破坏这个市场的一个公正性，还有市场法令的遵循度呢。但是呢，现行法的规范之下，我们有三种法律关系可以采取，一种是长期，一种叫居间，一种叫代理嘛，对不对？那目前实务上，我们之前介绍过，我们的法律关系采用哪一种行纪的模式？既然是采用行纪的模式的话，来定义，请看565啊，在第7页上面这里。576，行纪的模式呢，在576规范之下是说，以自己的名义，所以在集中交易市场交易的时候，证券经纪商是用他自己的名义去交易，不是用我们的代理的名义去交易，是用他自己的名义去市场交易，为他人之计算，所以他可以帮我们怎么样，买的便宜可以帮我们卖的高，对不对哈？为动产的买卖或其他商业上的交易而受有报酬营业，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他们就会有手续费可以收嘛，这样记得吗？好，那么在现行的规范之下呢？市场上的交易双方当事人是两家经纪商，而不是我们这些投资人啊。那么往下看，营业场所外委托的禁止啊，我们不可以在经纪商以外的场所去接受，经纪商不可以在营业场所以外接受我们的委托，这主要是一个保留证据的考量啊。我们打电话进证券商哦，去经纪商那边下单，你的电话都是会被录影的，为什么呢？因为怕产生争议啊。今天假设你去找一个经纪，找你的营业员，你跟他约在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店喝咖啡，在喝咖啡过程中，你就跟他讲说，帮我买红海180块，帮我买20张，他如何留下这个记录啊？比较不方便嘛，对不对？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了，要下单一定要去他们的分支机构下单，不可在以外的地方下单。网络下单可以，因为网络下单总机还是回到他们的营业场所嘛，而且会留下记录，这样比较不会引发纠纷哦。在第三点说呢，证券经纪商这边呢有个全权委托的禁止，就是。经纪商不可以接受对有价证券买卖代为决定种类、数量、价格或买入卖出的全权委托，什么意思呢？我们跟经纪商要讲清楚说，你帮我买什么股，买几张，买几块；你帮我卖什么股，卖几张，卖几块。你不可以说，反正我这边100万，爱买什么爱卖什么，你帮我决定，这样不叫行纪，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叫全权委托。行纪是你必须要跟他讲明白、讲清楚，他才能为你计算、帮你做事。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不可以接受这种全权委托。来，那下面有个叫适当性原则，这个简单说一下。 经济商呢，他在接受我们的委托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他是一个过滤的机能，过滤我们跟集中交易市场。你想看看，如果我呢现在好买一股股票，大概不到80块，要80块左右，一股8万。如果我下单买进红海100张的话，成交金额至少要800万。那我财力呢，要降到大概卖房子才有办法去付800万的红海股票。可是问题是啊，如果我今天下单了要买800万的股票，营业员也接受了，还帮我 key 单 key 到集中交易市场去，或是你下单了买800万的股票，一个大学生好了，他一样不能 key 单 key 到集中交易市场去，最后呢成交要付钱呢，我说我没有钱，那这样股市是不是会被我破坏？因为我没有办法拿出钱来履行交割义务了。所以呢，在成交商这，在经纪商这一边呢，我们就跟经纪商讲说，你们在接受客户的下单之前哦，你有几件事要做。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拿出你的什么？你要拿出你的招牌出来。什么叫招牌？你扛棒摆出来，代表你是个专家的时候，你做事就要够专业。如何的专业法呢？来往下看。池上信源在这边提到说，它是源自于招牌理论的概念，意思是说，证券商打出证券专家招牌，就是向客户漠视，他会公正的按照专业的标准妥善对待所有的客户，所以他跟有关证券的陈述跟建议啊，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内涵有两个，第一个叫做认识你的客户原则，第二个叫做公平交易义务。什么叫认识你的客户原则？你看它的原文，照翻成中文叫 Know Your Customer Rule， 对不对？就了解自己的客户，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充分认识我这个客户，他才能够判断说我下红海100张的单妥不妥当。如果他觉得不妥当，他不应该接这个单，他应该跟我说没办法哦，你应该买不起哦，应该要这样告诉我。他不能够盲目的为我下单，不然的话就没有这样的过滤功能了。在公平交易义务也是一样，他必须先了解我，他才能够建议我说，哎，这个股票啊可以买进啊，那个股票呢可以买进。他必须提供符合我的建议，不应该建议去买一些超过我能够负担的风险或是财力的股票。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公平交易义务呢，是说他的建议必须符合我的财力需求。那认识你的客户原则就是他必须要充分了解我，才能给我一个什么公平的建议，符合合法的建议，才能够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之下去接受我的委托单嘛。所以我们往下看哦，下面我国法的实践，在证券管理规则34条里面提到说，券商受托买卖有些证券，应该对客户建立下列的资料，1、2、3、4、5、6、7、8，很多了哦。这些法令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券商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些人，这样才能够评估说我们的下单是否合法。往下看圆圈，那提到说呢，在券商管理规则35条、35条规定说，证券商受委托买卖有些证券，应该依照前条的资料，就是跟客户往来的资料，评估呢客户的投资能力。客户的委托经过他的评估，信用状况如果逾越他的投资能力的时候，除了提供适当担保者外，得拒绝受托买卖。然后再往下看圆圈三管理规则36条说了，证券经纪商推荐客户买卖有些证券，要先评估客户的投资能力以及具备的合理资讯，不可以保证他所推荐有一项证券的价值。这边不禁会想哦，那为什么券商要介绍我买股票？因为他赚手续费的。我们如果买一张股票都不动，他就没钱赚，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买股票，他就一直有手续费可以赚。所以我们的证券经纪商他就会一直鼓励我们买股票卖股票买股票卖股票，因为一直买一直卖一直买一直赚，他就一直有手续费可以拿。因此呢，他们在建议我们的时候，在适当性原则规范之下，他必须先认识我们这些客户，然后对我们公平的对待，这样他才有落实到他的适当性原则的概念。好，加起来看，证券承销商的重点规范在于稳定价格措施。稳定价格措施呢，几个适度的内涵有什么？安定操作交易或配售协议，内部人不出售持股的承诺，这些都跟价格的稳定有关系的。在证券经纪商这边的重点在于适当性原则，就是经纪商的表现必须要适当。什么表现呢？第一个接单要适当，第二个建议要适当。那接单要适当也好，建议要适当也好，前提都是他要充分认识我们这些客户，所以他有一个叫认识你的客户原则。证券自营商的核心价值在于调整市场机能，调节市场机能。所以证券自营商在进行买入或卖出行为的时候，他必须要注意不能够损及市场上公正价格的形成。这样了解吗？这三个证券商各有各的任务了。那我们下一次再来看综合券商，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它会有一个新的任务产生，就是中国强。那我们下次再来。